今天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凤凰 U Radio 3D 画新闻，我是樊素。 大家好，我是明红。 大家好，我是 Kathy。 两位啊，昨天晚上我真的是辗转反侧， 失眠了， 彻夜难眠。 为什么呢？ 看了几个电视节目。之前呢，咱们有话直说，不是也关注了一起十年的冤案吗？ 是。 咱们讨论说，如果用110万来换你十年的青春，你干不干？当时呢，有几位听众打进电话来，没有一个人愿意。虽然说有的人110万，你说现在的物价看起来，你买套房子可能一套房子也买不起，但是这十年的光阴，十年的自由，不可能用110万去补偿的回来的，说到的呢是几乎发生在十年以前，2003年的时候有一起冤案，当时呢两个安徽歙县人叫张高平和他的侄子张辉，张高平呢是货车司机，也是老板，其实他们两个送货从这个安徽准备一路送到上海去。在路上呢是非常好心捎了一个老乡叫做小王，那个小姑娘17、18岁就上了他们的车了，她呢就在杭州的郊区下了车，下车准备去跟她的家里人会合，准备打的去，但是没想到呢她一下车当时是凌晨10分，结果呢就被人奸杀了。后来发现3天之后警察就找到了张高平和张辉，因为他们两个是最后见到小王的人，所以呢嫌疑最大，当时呢就逮捕了他们。逮捕他们之后呢，后来现在他们自己回过头来回想啊，当时警方对他们做了些什么，完全是对我刑讯逼供，说7天7夜不给吃喝不给睡觉，我整个人是神志不清迷迷糊糊的，我就认罪了。认罪之后呢，还非常巧合的是呢，跟他在监狱里面啊， 狱友 他根本就是个狱霸，那个狱霸呢还说，哎，我来给你写一个认罪书，你不是文化不高吗，我来给你写，写完之后你给我抄。他们就是迷迷糊糊的就抄了呀，抄了之后呢，最后法庭就宣判，根据好几项这个罪证就给你判了，一个是张辉说死刑死缓，然后他的叔叔呢死缓，一个死刑一个死缓嘛。判完之后呢，二审之后就给改了，一个变成死缓，另外一个变成判15年有期徒刑。刚开始判死刑的时候呢，他的叔叔是没有崩溃的，你像一般人说你判死刑了呀，他没有绝望你知道吗，反倒是给他二审的时候给他判了那个15年有期徒刑的时候，他绝望了，他说我真的要开始面对我的牢狱生涯。但是他这个人呢是非常硬的人，性格硬，命也硬，很拗，脾气也硬，他就这么多年来啊就一直写那个申诉状，说我根本没错，而且呢在监狱里面他也是出了名的那个刺头，死不认罪。死不认罪之后呢，就真的也是给他遇上了几个好心人，也是发现他的案情当中呢是有疑点的，证据呢是有问题的，然后检察官啊在经过很多次的这个跟他谈话，研究过他的卷宗，也是看过他当年那个审判书，发现有疑点，这个贵人叫张彪，新疆的那个检察官，看完所有的资料之后，他就给他写信，写到杭州，当时给他审判的那个法院，还写到河南给他宣判的那个地方。宣判完了，又过了好几年，才开始真正的受理。这时候受理是为了什么呢？是因为发现了新的证据。因为当时这个查办案件的警方就没有人想到他可能跟另外一个奸杀案是有关系的，而且很巧合的是查案的是同一个支队你知道吗，查完之后呢发现，哎，那个 DNA 有两个是完完全全一样的民警， 对，而且发现之后呢，就是当时那个小王去世的时候呢，他那个 指甲 里面就有 8个指甲里面都有， 没错，有 DNA， 就刚好跟另外一个奸杀案的留下来的那个 DNA 他图谱一比对，发现可能就是那个，但是更加巧合的是那个人已经在几年前已经被执行死刑了， 对， 但后来慢慢的重审，发现当时你们认 为作案手法是完全一样，连抛尸地点都是差不多的， 而且发现你们所有的当年是确凿的证据之后，现在重新审起来都是有问题的，最后呢在今年的3月20号又开始了审理，26号的时候呢浙江省高院对这个案子公开宣判，撤销了原审的判决，宣告这叔侄俩无罪， 而此时呢，他们两个服刑也差不多10年的时间。 哎，我觉得他们俩吧，就听上去啊，觉得算是幸运的，因为最终是为自己翻案了， 没错， 自己这个沉冤得雪。但是呢，想想的确像你刚刚说的，说这个赔了110万， 对，但是呢，现在国家赔偿110万， 花了10年的青春，10年啊，大家想想，10年最黄金、最青春的时间，就是在这个被冤枉的情况下在监狱度过的。 10年他错过了什么呢？真的是妻离子散，老母亲在他出狱之前的4年去世了，最后去世的时候整个眼睛都哭瞎了，老婆走了，那个张辉他侄子的未婚妻也跑了， 对， 两个女儿10年他在监狱里面没有跟他们讲过一句话，因为觉得尴尬。 还有就是这两个女儿，因为你想，就是他的周围的同学呀、朋友啊，都知道，就是你爸爸是这个强奸犯，所以就一直用这样的一种方式，肯定日常生活中会表现出来一些歧视， 对，非常多的非议，后面指指点点。 对他两个女儿的成长过程，我觉得应该也会留下一辈子的一个阴影。 没错，所以这10年的冤狱的根本就不是仅仅是这两个人来承担，他根本就是两个家庭来承担。 其实还有一个家庭是这个受害人小王他们的父母，因为他们的父母。在这10年之中，他们一直就是有一个恨的对象，就是这两叔侄， 没错， 对。然后呢，他们因为家里穷，甚至到现在都还没有把女儿的骨灰取回来哦。然后他们突然就是这个案子宣判说，这个张高平和张辉两叔侄他们俩是冤枉的。这个小王的父母一下子接受不了了。就觉得我都恨了他10年了，你们现在突然又跟我说他们两个是被冤枉的，我接受不了。 这真的是老天给这几个家庭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但这个玩笑的代价太大了。 但这个事情当中，我觉得我挺佩服这个张高平本人的，因为他真的是在10年，你想人的意志能够经得起10年的监狱生活，仍然可以持续的来上诉、来申诉嘛？我觉得这是很难的，而且他的这个聪明才智真的是给这个检察官提供了一些很重要的线索，才能够让这个事情沉冤得雪。 那最近呢，是在5月17号哈，浙江省高院对这叔侄俩再审改判无罪，并且是做出了国家赔偿的决定，分别刚才说了是给予两个人110万元的赔偿，其中呢它分两部分，侵犯人身自由赔65万，精神损害赔45万。那么在昨天下午联系到了当事人张高平本人，他说现在周围很多很多的记者，而且呢更加好玩的事情呢是全国各地有冤情的人都来跑过来找他，向他来申冤 虚惊。 我们来听一下张高平说了些什么。其实我们知道5月17号就已经做出这个国家赔偿的结果，听说你们不是第一时间知道浙江高院做出来这样一个决定是吗？ 因为我这个事是委托律师的嘛。 所以是什么时候才知道最后这个结果呢？ 这个是媒体跟我说嘛。 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出乎意料吗？觉得 肯定的了。 为什么呢？ 太少了。 太少了。 不是10几年的是又是另外一回事。你像那个手机是他把我拿去的。他们不给我扣押单，不给我上课那个扣押单，我给他们搞了5、60天，我跟他掰点婚宴我都不知道，那个小事我会去在意吗？是吧，这是一个。还有我剩下的当时的虽然是小事啊，一件夹克衫衣服是他们把我扒去的，那个金霸夹克衫1000块钱。还有那个车是我个人的财产了。你把我开去了，我那个是个新车，我那个车子买来6个月，上路是搞掉22万多。你把我扣押去了，摆在那个不知道摆在哪里。2年摆在那里的轮胎给人家偷掉，给人家拆掉，空调给人家拆掉，电瓶给人家拆掉，油箱的油给我吸光，我开回来6个轮胎也全部报废没用，这是我的财产啊。他说他这些都不是属于国家赔偿范围之内。这话你叫我能接受吗？还有我这个病，他们把我在石河子监狱啊，我不认罪伏法了，把我送到严管队去，那么的折磨我，出来了我头晕耳鸣肾痛，一直到现在没好。这个费用他们都说不是国家赔偿范围之内，还有我间接损失我都不说了，职业也没有。我叫他们给我安排个工作，我现在吃饭生活房子没地方住，吃饭没地方吃，工作也不是国家赔偿范围之内。2003年的时候在我们村里生活是算我不算最富了嘛，我算中上等的，你现在告到我是最穷的，我能接受吗？ 现在有在跟律师商量吗？就是刚才您讲的那一笔财产会再额外申请法外补偿吗？ 我是全程委托律师嘛。 嗯，律师现在有给出建议吗？ 但他都说在都不属于国家赔偿范围之内，那我要你那个赔偿干嘛？我不可能接受的嘛。 嗯， 如果这些都不能那个，我宁可接受人家的施舍，我也不愿意接受你的赔偿。 嗯， 我不要，我干脆一分钱不要你还好。 可是现在如果接受这110万，至少眼前的生活是可以接济的呀。 哪里有以前的生活？110万你不知道，你到我们这里，我们这里虽然是比不上你们香港但我们这个房价也要5000块钱一个平方。你给我买个商品房，我没有工作，我拿来干嘛？一套商品房一套，我们田地都给政府征完了，我想种菜种地也没地，想种田也没田，工作也没有，你光100多万买个商品房，就买个商品房，你买5000块钱一平方，你买个120平方要60万了，你再说为装潢也100万没有了，我拿来干嘛？ 嗯， 我还不如不要好了。 嗯，那您侄子也是跟您一样的想法吗？ 差不多。 嗯，律师也同意您这样的决定吗？ 我没跟律师沟通，我生气，我没跟律师沟通，我只是个老百姓，你说我还能怎样？我所以说这个权利我有啊，我不要，我干脆一分钱都不要，这个权利我有啊。我在生活实在不好过，我去要饭，我也不要你那个施舍。 嗯，这是您的计划还是您已经深思熟虑想做出来的决定？ 我真心话，我说到做到。我虽然在他关了，在监狱里关了我10年，叫我减刑我都不要，我没犯罪，我为什么要减刑？这是我应该得到的。 嗯，您刚才说哈，这是您的直接的个人财产，那除了觉得财产需要赔偿之外，其他的其实更加严重的是10年来造成这样一个冤狱应该由谁来负责？那么其实当年很多人一起来酿成了这起冤狱，你希望他们受到什么样的处置呢？ 这个话我真的我不说，但我心里清楚，我不会说什么。 为什么呢？是受到什么压力吗？ 我不说出来，我心里清楚，这个国家有法律嘛， 嗯， 法律明文规定的摆在那里，何必我说了？我又不是检察官法官，如果我说的能算我就说，我说话不算数的，我只是个普通百姓，如果我说叫他坐牢他就坐牢了，我说叫他不坐牢他就不坐牢了，我有这个权利我就跟你直说，因为我没这个权利，我说的不起作用。 当时啊，在做出这个无罪判决的时候啊，我们看到浙江省高院的副院长他现场向你们叔侄二人是鞠躬道歉了，你接受这样的道歉吗？ 当时我肯定高兴了， 嗯， 把我无罪释放给我平反了，我当时肯定高兴了，不但我没这么多年受这个侮辱，还有我家里人呢，我家里人也抬起头来了，我肯定高兴了，这肯定高兴了。 嗯，那现在回到安徽，家里生活有什么样的变化？ 生活一塌糊涂，无着落。我睡的地方也没有，睡在我大哥家，吃饭这个哥哥家吃一餐，那个姐姐家吃一餐。开始来的时候嘛，人家都很热情嘛，时间长了，你不可能天天到朋友家去吃饭， 嗯， 是吧？我现在找工作我找不到，我叫他们给我找个工作，他们说不属于国家赔偿范围之内。 在工作方面你有什么具体的期望或者要求吗？觉得我可能最适合是干哪个行业，我想做什么样类型的工作？ 我一样特长都没有，我自从20多岁我就开车一直开到38岁，一直就坐了10年坐牢出来，我一样特长都没有。我拿就这个手机好了，我只会打个电话接个电话，我一样特长都没有，我的特长就是会开车，但开车我现在也没有驾驶证。 嗯 你叫我爬山徒步，还身体还不行，头晕耳鸣，肾也不行。 嗯， 我也不知道我能干什么，我一样特长。我你叫我这个年纪，你叫我去当做苦力当搬运工，我根本就受不了。 嗯， 我就是希望能找个工作自食其力呢。 好，希望找个工作可以自食其力啊，是昨天他在电话采访当中反复说的几句话哈。刚才讲了，他现在生活说一塌糊涂。一旦糊涂到什么地步呢？就基本的生活技能可能都没了。 嗯， 就让他系一个皮带，他 搞了半天搞得满头大汗，他不会系。以前在监狱的时候十年，他们那个裤子只有一颗纽扣的，一扣就行了。现在吃饭都养成了在监狱里吃饭的习惯，只喜欢 蹲着，对， 他站着就不习惯。而且现在说看什么都觉得好像是外面的星球一样，一切都非常的陌生。所以 我倒觉得他在物质生活条件方面，我觉得他应该有能力来解决自己的生活。最重要的是我觉得他是精神方面，就是你想一个人如果被冤枉了十年，在监狱过了十年生活之后，然后出来，然后他的这种而且突然一下得到这个沉冤得雪之后那种心情，我觉得会影响到他的精神方面，所以我觉得这方面倒是我挺担心的。 不过呢这次国家赔偿110万，刚才他讲到也是非常执拗，说可能不拿钱，但是我马上也是联系到了他的代理律师，是浙江大学的教授，也是浙江泽大律师事务所的阮方民律师，问问他的意见，马上回来。 凤凰 U Radio 3D 话新闻有话直说，打电话给我们，你的声音将不仅出现在 U Radio 的电波中，更有机会直达凤凰卫视和凤凰网的全媒体平台。 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30到1点，内地听众拨打4001200900，香港听众拨打18723346，或者透过手机安装凤凰 FM 的 apps， 启动一键 call in 的服务。 表达你的意见， 说出你的心声， 尽在三 D 画新闻。 好，三 D 画新闻，欢迎回来，我是樊素， 我是明红， 我是 Cathy。 今天我们关注到的是十年冤案终于是沉冤得雪。那么刚才联系到的是当事人张高平，他也是表达了自己情绪化的一些感言哈，说这国家赔偿的110万，他宁愿是要饭，要别人的施舍，他也不想去拿，因为觉得太少了，眼前的生活也没办法解决，最主要的呢是现在没有工作，将来怎么样去自食其力。那么关于他中间前面讲的很多的话语呢，我们想联系到他的代理律师阮方民教授，来听听他从法律上有哪些专业的意见。阮律师你好，谢谢您接受我们的访问。其实首先想问问，就是对于十七号浙江高院他们做出这个国家赔偿的决定，数额110万元，您觉得合理吗？ 在法律规定的幅度之内，可能也就只能这么判了，这么决定了吧。 中间还有浮动的空间吗？ 国家赔偿法这个赔偿的范围很窄，赔偿的标准也不高，只限于赔偿那个直接损失，说到底还是法律本身存在的一些先天性的缺陷。你比如说他现在就是侵犯自由权的这个赔偿，国家赔偿法规定的非常明确，就是按上一年度职工的平均工资额把它折算成每天有多少钱，那么这个是死的，所以现在算出来就是65万块钱。那么还有一块就是这个精神损害赔偿。精神损害赔偿在第一次的那个国家赔偿法当中甚至都没提。是在修改了以后的国家赔偿法当中对精神损害的赔偿呢做了一个原则性的规定，就是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做出呢也应当这个赔偿精神抚慰金。对精神抚慰金这一块，高院对两张的这个赔偿数额已经是有史以来突破了之前的所有的案例，是最高的。 所有的是指浙江省还是全国的？ 应当算是全国的吧，因为到目前为止没有看到精神抚慰金，因为精神抚慰金只是最近两三年的事情，两三年之前是没有的。但是既没有达到当事人的这个心理的预期，同时呢我觉得可能未来无论是立法还是司法都有更进一步完善的空间啊。是不是说精神损害赔偿一定要和这个错关的日子给它形成一个什么1:1算最高了呢？难道不能突破1:1吗？ 不过刚才张高平他说这110万太少了，他宁可去接受别人的施舍去要饭，他也不想要。 那他可能是 我认为是一种宣泄啊，情绪的宣泄。这种情绪呢也不见得是很正常，我可能之后还要再跟他沟通一下。一个呢，目前国家赔偿法就是做这么规定的，你希望在法内能够给你赔到你满意的数字，这是不可能的。但是你不能因为说没有赔偿到你理想的数额，你就连这个数额你都不要。拿不拿这个钱是你的权利，你要不拿，你放弃这个权利，那对你的损害不是更大吗？所以这种情绪性的赌气对国家也没好处，对他个人也没好处。第二一点呢，作为我是他的律师啊、尽可能的为他们在那个法律没有规定的这个法律框架之外，能跟这个司法机关去协商啊、争取呢在法外能够得到一定的补偿。那么这个补偿是不是拿来就肯定能够满足他们最初提出来的七百万的那个数额呢？我认为也是不可能达到的。 嗯，其实您是从2004年开始接这个案子哈？ 是的。 这个案子从2004年判决到2013年，现在可以翻案。您现在总结起来，中间是哪个环节取得了突破，可以有这么大的翻转？ 我觉得特别值得肯定的就是公安机关的法医。法医在原来做的那个法医鉴定都很客观公正科学，就已经表明两被告人和这个本案没有关联啊。在被害人指甲里取出来的那个混合物验出来的 DNA 是指向了案外第三人，是个男性。那么在这次他们司法机关内部把这个案子重新翻出来进行内部的复查，那么公安机关的法医再次把这个10年前取出来的这个指甲里的混合物啊投入到这个数据库当中进行比对，那么和那个所谓的真凶周海峰他的 DNA 啊部分的对上了。所以如果没有法医的这样的一个科学的鉴定，这个案子要得到今天这样的彻底平反是不可能的。 嗯，所以中间还是存在着一定的偶然性的。 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 必然性 偶然性当然是就是说后来又把这个案子翻出来把他的物证拿去进行比对了，是不是？这是确实有偶然，恰好又跟那个周海峰对。所谓必然性就是我们要看到这个国内的侦查机关的刑事这个技术的力量以及设施，它10年后的今天和10年前的昨天是不可比拟。因为当时还没有建立一个数据库，犯罪数据库，经过10年的发展建设，所以这个数据库也是不断的在完善。 嗯，那其实现在很多网友啊，就看到这个案子被翻案之后是非常的乐观，甚至是有点兴奋的，觉得这是中国司法制度一大进步。那其实我听您讲，感觉是技术上的进步要大于这个理念上进步的意义，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我看应当这样理解，就是对中国的司法制度既不能过于乐观，但也没有必要过于悲观。进步总是在有，但是呢也不可能指望一天就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昨天还是疑罪从轻，过了一个晚上就变成疑罪从无了，不可能啊。它还是有一个漫长的过程啊，需要确实需要换脑子换观念。 您觉得啊，当年2004年的错判啊，这样的一个冤假错案，最大的错误在哪儿？而且当年犯错误的人，他们今天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或者是惩罚？ 原因实在是太多了。一个呢，就是侦查机关肯定在侦查手段上、审讯方法上是存在的问题啊。两被告人都反复在说有刑讯逼供啊， 但是是不是有刑讯逼供，现在反正在再审的时候检察机关也介入调查了啊、有关的侦查人员都不承认，下一步会不会对这个案子深究到底，能查出点什么问题来，我们还可以继续关注。但是不管怎么说，即便没有查实刑讯逼供，但是在侦查的手段审讯的方法上肯定是有问题的，包括对其他一些这个辨认现场模拟试验等等，这些都没有法律以及相应的这个证据规范的规定，问题很多。这个案子给我们提示的就是我们应当未来应当研究如何对侦查机关的侦查活动进行全面的规范啊、让他们所有的活动都是有依据可行，有界限可行。然后呢，对检察机关来说，你发现了问题，你能不能就是把它指出来，不够证据不够，你能不能完全按照法律的规定，该做无罪的就做无罪啊，而不是疑罪从轻。这里不光是一个法律制度的问题，还有一个法律理念和执法的勇气和胆识的问题。另外呢，还涉及到媒体和社会大众。我们国内的媒体很多时候充当了这个道德审判者的这个角色，老是喜欢对司法机关的这样那样的判决或者是司法活动指手画脚，而中国的司法机关又不像西方那样有那么崇高的司法权威，往往在巨大的媒体压力之下他就退缩了，他不敢坚持法律的原则。然后呢，中国的老百姓呢又不能接受现代的法治理念，比如说被疑罪从无，被害人能接受吗？当一个法院对疑罪从无的案件宣告无罪了之后，你社会大众能不能理性的接受，还是对这个司法机关做多方的指责啊、最近网上出现的对这个北京十年前的那个租赁的被投毒案，不就是形成网络审判吗？大家虽然公安机关没有说是谁谁谁是做的案，但是网络形成的审判给人的感觉就是谁谁谁做的案，这种现象实际上都是不正常的。我觉得在西方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只有在中国，人人都愿意参与到对社会事件的评论当中，从而形成了巨大的压力。而中国的司法机关又不独立，受到很多因素的干扰，所以我觉得这一次这个案件，我不管这个就是无论是两桩案件还是北京那个租赁案件，这次公安机关能够在网上做出这样的公开的说明，我认为就是一个历史的进步。也许他放掉了真凶，就是那个姓孙的，但是我们现在没有证据，我们也拿不到证据，我们就不能对他采取这样那样的措施，对不对？或者老百姓要让他们接受现代法治的理念，遵循现代法律的规则，也还有一个漫长的培育过程。 阮律师，我还想请教您哈，您刚才讲到媒体和民意现在对于各种司法案件的参与和关注，那对于现在在网络舆情上广受争议的这个女神探聂海芬警官，您个人怎么评价她？您觉得她需要承担责任吗？ 我呢，站在我作为原来的二审和再审律师的这个角度啊，我是有两个观点。第一个观点呢，现在媒体对聂海芬展开的这种围攻性的批判，我认为实际上是不理性的。因为无论是两张还是我们律师从这个审讯记录上看，聂海芬从来没有参加过对他们的直接的审讯。那么也就是说，他不是一线的侦查员，他也就是个二线的侦查员。他所谓二线侦查员，我的意思就是说，他是听一线的侦查员的汇报，然后跟他们共同研究，来完善这个案子的证据，然后呢，起着指导的作用。因此，从目前媒体对他的这种围攻来看，我认为是适当的，板子打错了。第二，无论你是一线侦查员还是二线侦查员， 还是检法机关，既然这个案子办错了，除了对这个两张进行平反，我们理论上说应当要找到责任人。那么公检法三机关比较，我认为公安机关的责任更重，因为这个案子是公安机关你把它做出来了，弄了这么多证据啊，一二三四五，看似形成了一个证据锁链，其实今天回过头去一看，因为真凶出来了，让我们恍然大悟，原来那些证据它的内容都是有问题的。其实我刚才讲的意思已经明确了，聂海芬当然有他的责任，但绝不是第一责任，但是首先还是要把他们违法违纪事实要查清楚，如果构成犯罪就追究刑事责任，不构成犯罪追究行政责任，再不然他可能就是一个一般性的领导责任或者管理上的责任，那至少还有党纪处理。 嗯，好，刚才您听到的呢是阮方民律师，也就是浙大的教授，是这次张氏叔侄案子的代理律师，他的一些意见，信息量非常大，我们先喘口气，马上回来接着讨论。 上班好郁闷， 听这里。 开车好无聊， 听这里。 夜晚好寂寞， 听这里。 U Radio， 你随传随到的好朋友。 好，欢迎回来三 D 画新闻，我是樊素。 大家好，我是明红。 啊，我是 Kathy。 刚才我们听到阮律师讲了非常多的信息，一个是关于案子本身，另外一个是关于现在舆论上大家讨论非常多的，对于怎么样去评价，甚至是让他出来负责任的女神探聂海芬警官。 我觉得这个聂海芬吧，他其实是为什么枪打出头鸟了这个事儿，就是你想当时造成这个冤案的是一个团队，但是现在大家把矛头都指向聂海芬，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当年给他塑造的这个女神探的形象。刚才这个阮律师也有提到这个网络审判，那我们把它扩大到媒体审判，那实际上当年这个为什么聂海芬会塑造成这个女神探的形象，也是媒体在其中作祟啊。把他，你想这个媒体爆出来，就说据说央视还有一个系列就讲他的故事，就讲他的破案率有什么100%之高。那央视当年为什么就不能用一个心态去想想说这个破案率100%，它不合理呀、它放到全世界来讲它都不合理啊。当年为什么央视没有想这件事情？而且我觉得就是聂海芬他在这种媒体对他的这种形象的不断的吹捧之中，他自己必然也会有一些膨胀，然后他就会更加的去追求这个所谓的破案率。 对，而且当年那个案子为什么说这么急急忙忙的就定下来铁案，本来是证据非常多的疑问的，最后办成铁案了，可能就是跟当年觉得我有可能是出于政绩的考虑， 对， 就案子下来你必须追求那个破案率嘛。 对， 可是后来我就刚才疑问到，我说到底现在是技术上进步为主，还是观念上的进步？你看阮教授意见听下来，我觉得其实这次可以犯案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巧合，因为在多少年你自己没有放弃申诉的情况之下，又恰巧碰上了几位愿意帮助你的贵人，帮助你的律师、检察官，包括家人，十年来不离不弃的帮你一直联系这些可能帮助到你的人物，你才有可能，而且是加上技术进步，刚好找到了 DNA 那个匹配的图，才有到现在这个沉冤得雪那一天。其实你真的是，我觉得如果你算命来看，叔侄俩也是命硬的。 对，我觉得这个阮律师当中提到的一个很重要的点，我特别的印象深刻，就是他说要感谢当年的这个法医，因为就是即使是当年尸体已经在泡在水里的几天的情况下，可是他们还是留下了一些很重要的证据，至少那个 DNA 是留着的，对不 对？ 才有可能在今天的库里面再找到跟当年的那个沟海峰是同一个 DNA。所以还有一点就是说，提到这个观念的问题， 这个阮律师也是说这是需要一个很长时间的可能大家的进步，司法机关也好，我们的公众也好、那司法机关我觉得很重要一点就是像我们刚才听到最开头樊素介绍的这个案子的过程，他在很重要的一个事情上是他是显然他用的是有罪推定的这种方式，就他先已经设定叔侄俩是有罪的了、更何况在这个证据中，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我们的公安系统他们有一个观念，就是说只要是这个嫌疑人认罪，这就是最大的证据。 没错，根本不是说让证据来说话， 不是说用 证据、 这个、 实物证据， 对物理的这些证据来说话，而是用这个当事人如果他要认罪，那就是最大的证据，所以才导致说。那因为叔侄俩在这个折磨呀还有各种的这个刑讯逼供之中就写了认罪书了，所以一切就好像已经成了铁案。 没错，那现在对于张氏这个叔侄呢，我们当然是要首先要祝贺他们，毕竟你说十年来遭受多大冤屈也好，现在十年之后是他们的不懈坚持也是换来了十年之后的自由、是值得的、但是值得之后呢，更加值得大家反思的是，这次如果仅仅是巧合让他们可以沉冤得雪，如果是换到别人运气没有这么好的话，你没有碰到多这么多巧合让自己也许是蒙受到冤案可以得到平反的一天，那是社会更加的可怕。就好像这个张高平他在最后审理的时候，他对着当庭的法官他讲了这么一番话，他说今天你们是法官检察官，但你们的子孙不一定是法官和检察官，如果没有法律和制度的保障，你们的子孙很有可能和我一样被冤枉，徘徊在死刑的边缘。这是张高平在再审的法庭上讲的一番话，讲得多好啊，你看、就是中间饱含情感，但实际上是有着非常多理性的他的申诉和他的反思在里面。 比如说我经常看这样一些事件的时候，我就会联想到自己哈。我说如果哪天我们真的不幸的是撞上了这么一个霉运，然后跟这样一些事情扯上关系，但是明明又不是我做的，那是不是我们也会像这个张高平说的那样，就可能会成为这个十年的这样一个付出这样一个代价。 没错， 同时我有时候之前和朋友一直在聊说，什么是一个健全一个法律健全制度健全的一个社会哈，我们就举一个反例，如果在一个地方，如果在一个国家，一个穷人被这个有钱人或者当官人打了一巴掌的话，如果这个穷人讨不回这一巴掌，那说明这个社会是不是一个有法律和制度来健全的这样一个环境。那我想如果想想如果把这个命题放在中国内地，大家觉得是否能够讨回来呢？ 但是我觉得这个巴掌至少你要给我讲出理由来，而且你要为你付出这一巴掌要付出代价，会因此而受到什么样的惩罚，这可能是更加追求公平和正义，至少是程序上我希望是一个正义的。 我们刚才一直也提到说他有这个运气好像很好碰到了这个新疆的检察官张彪、但实际上我觉得张彪他自己为什么这么低调，他说的话很对，我们再来想想，客观的想一想，他说他觉得他做的这一切都是很正常， 都是 他的本分，因为他是按照程序来办事、而且是他的工作职责之所在，而且他心里面一直记着就是说检察机关的工作是什么呢，是不冤枉一个好人和不放过一个坏人，其实是非常浅显的道理。但是在中国现在的司法体系中，有多少人是真的把这个继承是我的司法公正的一个标准呢、而不是说我的破案率才是我司法公正成绩的一个体现。 没错，法律存在就是为了保障普通人的这个正当的权益和保障普通人的安全和自由、那当你存在的时候，如果没有办法有这么多巧合的因素、天作的因素的话，那怎么样让更多的人觉得法律是存在，但是它必须是得到非常有效和合理的执行的，我想这是更加重要的事情。好了，其实中国可能每天都很多的冤假错案正在发生，但是这样的冤假错案一定会影响到我们普通人的生活，而同时也会影响到我们中国的国际形象。那么今天的有话直说的话题就是跟这个有关。 那今天呢我们这个有话直说的话题呢，说到的是在最近啊 BBC 呢有一个民调要调查呢，发现中国的国际形象啊在这八年来当中是最差的。那看到呢说这个很多这个比如说法国、美国、德国、西班牙还有这个周边的国家，像日本还有韩国以及这个澳大利亚呢，都是对中国持有这个负面看法比例超过 50% 的这些国家，而对中国持正面看法的这个国家呢，像巴基斯坦、尼日利亚 还有这个巴西等等。那也就是这八年之来啊，中国国际形象负面评价是最多的一年。所以呢，今天我们当然想说，为什么中国的这个飞速的发展的经济没有带来中国形象的一个改善，反而是越来越差呢？希望大家一起来想一想，有什么方法可以让中国的国际形象变得好一些。我们今天在这个12:45，一会儿呢就已经开通这个热线，我们的内地朋友可以拨打400120009。 香港听众呢，请拨打18723346。智能手机用户的话，可以先启动凤凰 FM， 我们有一键 call in 的服务，现在已经开通了，你可以想一想，把你的想法告诉我们。我们来听一首歌，是来自张学友的《祝福》，也把这首歌要送给沉冤得雪、十年冤狱的张师傅。述职。 不要问，不要说，一切尽在不言中。这一刻，围着烛光，让我们静静地度过。莫回首，莫回头。当我唱起这首歌，怕只怕泪水轻轻地滑落。愿心中永远留着我的笑容，伴你走过每一个春夏秋冬。继续走，继续游，人生难免苦与痛，失去过才能真正懂得去珍惜和拥有。情难舍，人难留，今朝一别各西东，冷和热点点滴滴在心头。愿心中永远留着我的笑容，伴你走过每一个春夏秋冬。伤离别，离别虽然在眼前，说再见，再见不会太遥远。若有有缘，就能期待明天，你和我重逢在灿烂的季节。灿烂的季节，有缘就能期待明天，你和我重逢在灿烂的季节。不要问，不要说，一切尽在不言中。这一刻，围着烛光，让我们静静地度过。莫回首，莫回头。 当我唱起这首歌，眼睛中留着笑容，陪你度过每个春夏秋冬。 大家好，我是小鹿。那么我从很小的时候呢就开始学跳舞啦，所以跳舞的细胞呢其实成为我身体的一部分。只是跳舞呢需要有音乐，所以音乐呢也成了我身体的一部分。每个周末下午1点到2点钟，优越西洋馆里头尽是一小时能让你振奋精神、摆动身体的潮流西洋音乐。愿意和我一起在空中跳支舞吗？ 一年一度的法国戛纳电影节又来了， 今年凤凰 U Radio 连同凤凰娱乐特派记者直击影展现场， 想知道贾樟柯能否问鼎金棕榈奖， 李安、章子怡担任评委感受， 密切留意5月16日到5月27日 凤凰 U Radio 综合台 benfan.com 特别节目，给你不一样的戛纳影展。凤凰卫视集团第一档全媒体节目《全媒体全时空》从2013年1月1日起正式推出了。 凤凰卫视中文台、美洲台、欧洲台、凤凰新媒体、凤凰 U Radio 五大平台同步直播， 直击当天最热的议题，通过全媒体发散， 让新闻更全面，观点更立体，意见更真实。 多样的互动平台，传递最草根的声音。 锁定每周一至周五晚间6点25至7点钟，全媒体全时空， 给你不一样的资讯新体验。 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三 D 画新闻，有话直说。 各位好，我是刘明宏。 我是樊素。 今天我们有话直说，说到的是 BBC 民调呢，中国的国际形象啊，在这个8年来当中是最差的。于是我们就想说，在飞速发展经济的中国，为什么中国国际形象却是8年来最差呢？您觉得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让中国的国际形象有所提高呢？欢迎内地的朋友拨打4001200900参与我们节目。 香港听众呢，可以拨打18723346，智能手机用户可以启动凤凰 FM 的一键 call in 的服务，马上告诉你的想法。 已经有听众在我们的线上了，首先呢是我们的赵先生。好，赵先生您好。 你好。 赵先生来自哪里？ 来自北京。 老朋友。 老朋友，赵先生您好哈，您怎么来看这个中国国际形象，有什么办法可以提高吗？ 那如果我想那个今天晚上傍晚那个凤凰多媒体要上那节目，那我肯定要这么说。 怎么说？ 那是人家造谣呢，是吧？我别理他，是吧？ 造谣。 您的心里话是什么？告诉我们。 但是呢，你看咱们从国内看，这几年咱虽然改革开放发展速度挺快，环境是破坏很多，而且从食品安全，从牛奶到羊肉到大米，是吧，不断完了呢。那个还有那个为了户口，女博士贿赂那个马列所局长啊，还有海南校长这问题，是吧，前两天你谈的贫富也拉大，你说这些形象传到国外咱们能好吗？这国内国际的咱们这么看，咱老百姓可能有钱了，动不动我们的专家、我们的媒体动不动就是打这药打这药打那，什么我们一寸不能丢，可是咱100年咱丢的还少吗？是吧，现在就狂上了，是吧，还要造航母。你看我们的国际的朋友都有谁？叙利亚、伊朗、朝鲜，都这都是我们的朋友，联合国投票咱们都是少占少数，你想想咱们的国际形象能不下降吗？当然了，你说怎么样提高咱们的形象，那肯定是改革。怎么改革？以人为本呗，最简单的。如果都像这个昨天北京出租听证会了，那刀又拉到消费者了，出租公司连毛都不碰， 老这种改革，你说咱国家的形象能好吗？ 嗯， 对吧？说点实话。 嗯， 谢谢 赵先生分析的非常全面啊，从民生到外交各个层面都有原因，先得从自己身上找出原因来，才能想出办法怎么样提高咱们的国际形象。 好，赵先生的实话，谢谢您，再见。好，我们下一位呢接听到的是陈先生的电话。好，陈先生您好，您在线上了。 哎，我在。 嗯，陈先生您是来自哪里啊？ 我是北京。 嗯，也是北京的陈先生哈。您怎么来看说中国形象这个八年来最差？你觉得有什么办法让咱们中国国际形象别那么差吗？ 我觉得要想改变这种现状很难。 嗯， 但是要最高决策层要改变我们国家的政治制度。 改变政治制度 最关键的，现在不仅国际形象差，现在政府在人民老在老百姓心目当中的信誉也很差，没有诚信了。 嗯， 所以这个问题呢就是说涉及面很广，最关键是在高层，我们国家的政治制度问题。 嗯，那政治制度为什么会影响这个国际形象呢？ 那么国际形象现在问题就是这样，你比我们中国国内民主的问题，对不对？啊，有这样的问题吗？它必然影响国际形象。我们对政府有点意见，我们对某个部门有点意见，我们要去向这个部门反映，是吧？那么现在就在国内有个叫街访，我都是被控对象，是吧？那么现在就是说不能让你出门向有关部门反映意见，有点反映意见以后就算是非法了。 嗯，陈先生，我们理解，我们明白您的想法。我们猜呢，大概是说政治制度啊，其实影响到我们生活当中的每一个层面，你包括从这个经济层面，从民生政策的各项制定，是影响我们普通老百姓的方方面面的生活哈。谢谢您，陈先生，谢谢您打给我们打进电话。 嗯，好，再见，陈先生。我们再接听下一位，下一位是这个宁先生。好，宁先生您好。哎，看来宁先生这个电话已经挂断了哈，我们再听下一位，下一位呢也是一位陈先生哈，陈先生您好。喂，哎，陈先生您是来自哪里？ 喂，你好。 嗯， 来自苏州。 苏州的苏州的陈先生哈，您怎么来看这个中国国际形象八年来最差，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吗？ 简单啊，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哦，您也说到政改哈。 国家价值观。 还是那个问题，为政改之后就政，为什么政改可以改变这个国际形象呢？ 那很简单，像普世价值平等自由博爱，全世界人都知道，都这个价值观每个人都知道，大陆人也知道。当你在国内的时候，这个民生等等乡村等等的时候，这个在国际上形象肯定不好的了，就非常简单的道理。就像一个人跟一个流氓打交道的，你说这个人是流氓，你说他形象好到哪里去，好不到哪里去的。 嗯，那你怎么来看这个中国？ 跟经济无关啊。 你怎么看中国在这个国际事务上的一些处理的方法，会不会也影响这个中国的国际形象？ 不会的，中国的国际事务要说的一向都是软绵绵的，还怎么会影响呢？它是软蛋啊。但在国内不稳定的时候，国际上面的时候它就比较软；如果国内稳定了，国际上面就比较强硬。 嗯，所以您觉得说这个中国国际形象差，不是因为说大家中国在国际的这个事务上，而是因为中国国内本身的情况？ 说国际事务没有什么东西，国际事务上面就是跟南海这么一带，这个是没有什么多大关系。任何一个国家遇到这种事情，他都会采取措施，而且这种措施比较温和，他没有过激。 好， 我觉得他根本没有什么东西。 好，谢谢来自苏新的陈先生，谢谢您的电话哈。好，我们再来接听到下一位，下一位是宁先生哈，宁先生您好。 你好。 嗯，您在线上了，宁先生您来自哪里？ 我是黑龙江牡丹江。 啊，黑龙江的林先生哈，您怎么来看这个中国国际形象？有什么方法可以提高吗？ 因为中国国际形象近年来是上升的，大家的评价是不遇事是不符的。怎样提高呢？就是用中华和合文化，那么就是从内政和外交上都是和谐社会建设、和谐发展观。我认为，这个那个习近平主席访俄和李克强总理访印度，开创了国际合作和平发展的一个好的范例。 嗯， 国际形象提升吧，我认为对中华和合文化，用中华文化，一是打造和谐社会，这个国内内政呢，和谐社会，外交呢是和平外交、和平发展。 林先生，您觉得说，所以您觉得说中国形象其实是变好了，那这个民调您是不相信是吗？ 那个形象变好，这个民调是对的。那个我还字幕打，降低了那个意识不符，实际上国际形象变好。 嗯，您的意思就是说，哎，您不相信这个民调，您觉得中国国际形象应该变好了？ 哎，对，已经提高，就是他的评价不准，一事实不符。我国际形象近年来，国际形象是上升的，他有些评价不客观。 好的，谢谢您先生哈，谢谢您。好，我们再接听下一位，下一位是贺先生，贺先生您好。 哎，你好，你好。 哎，贺先生来自哪里？ 在武汉。 武汉的贺先生哈，您怎么觉得有什么办法可以提高咱们中国的国际形象吗？ 我个人觉得，就是我觉得他这个外国评价的一些这个觉得形象差的事情，那么中间很可能一大部分也是我们这个国人他自己觉得这个形象很差的一部分，这两部分之间是有很大的这个重叠的。 嗯， 那么这个重叠的部分中，我觉得对于现在中国来说最关键的问题是一个这个空气这个环境保护的这个还有环境保护的一个问题和污染的一个问题。 嗯，为什么呢？ 啊，这个问因为这个首先呢，现在我觉得国际上谈到中国化，第一个感觉其实倒不在于一方面在于可能人的方面，比如人权啊、法治啊等等方面，但是另一方面现在人们好像更多谈论的是中国，就觉得中国的环境不好，尤其是这些国外的这些媒体呢，驻扎的地方大多是北京啊、上海这样大城市，那么经常性的碰到这种雾霾的天气啊，包括这个上海的这种水质污染的问题啊，北京的空气污染的问题，这些问题给他们感受非常深刻，而他们这些外媒呢，往往对这些质量、空气质量的问题最为注意，所以我觉得这个中国的一个形象的改变可能。在这个环境问题上，如果改变得很好的话，那么会极大的这个提升一个国际形象，而且尤其是当遇到环境问题的时候，能够有一个更好的这样一个公开的、合理、透明的一个态度去面对这些媒体的话，那会让这个是对中国一个很大的加分项。 嗯，好， 好， 谢 谢 贺先生， 武汉的贺先生， 嗯，再见。 其实讲到国际形象，我想可能分要表面还是这个深层次来看。深层次当然是中国非常多值得改善的地方，但是呢，表面上如果说你对国际社会有一个更加开放的、友好的一个沟通的形象，我想要去交流，把我们最好的一面有效的展现给你，可能对于第一手的来接受到信息而言，会觉得中国的国际形象慢慢的变好 啊。我每次把这个形象，我觉得应该用来形容人的哈。那其实这个国家形象呢，也跟一个人的形象一样。比如说这个外表可能指的是咱们中国的这个空气环保，哎，这个城市建设漂不漂亮。那可能说，哎，一个人的这个内心的素质，可能是他在这个处理国际事务关系这个关系当中，哎，和人打交道这个关系怎么样？对吧， 中国的形象就是每一位普通的中国人的形象。 对，还有刚刚大家最后说到这个政改，那我相信肯定是每人这个素质，每人这个成绩，这个根本到底怎么样，那就是一个完整的一个国际形象的一个情况。好，那非常感谢所有朋友来打电话哈，看来大家都非常热心，来期盼着我们中国的国际形象能够越来越好。那我们的确也希望在这个经济发展的同时呢，我们中国在国际的地位和国际的形象都会是处于一个上升的阶段。好了，非常感谢各位收听我们这一节的有话直说，我是明火， 我是樊素，下周再见， 拜拜。